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掉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江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此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木魁投营结寨，没想到中了埋伏，被长茂生擒活拿。等把他推进中军保障，咱这么说吧，木魁就好像疯了一样，越说火越大，连窜再蹦。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，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在彪和朱棣玩命。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，噌就站起来了。 哎呀，小兔崽子，你眼里还没人了呢？我说燕王千岁，这样的货还留着他干什么？是杀一个少一个。来人，把他推出去，脑袋切下来炸炸。 刀斧手往上一闯，托起木魁往外就拽。木魁是骂不绝声啊，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。胡大海眼睛转转，刀下留人。先别杀别杀。众人一听就一愣，在这个场合老胡那是老前辈，德高望重，说一句话字字千金，谁都得尊重。长茂那么混，在胡大海面前也得恭而敬之。 二大爷，你有什么说的？ 我这说的多了，你脑袋一热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杀，你就知道个杀。杀完了就有麻烦事儿，那朱木英能跟咱玩得了吗？就得跟韩金虎拧成一股绳对抗咱们，要想取南京那就不那么容易。再者一说了，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，不看鱼情还得看水情。我总觉着木英那孩子从心眼里不坏，现在虽然说给马娘娘他们办事，也可能为事所迫。咱们呢还得从木魁身上打开缺口，把木英争取过来，这才叫上策呢。能说随便就杀吗？朱棣一听站起来了，鼓掌称上。二伯父说的对极，太正确了，孤也有此心。不过二伯父，我看木魁这孩子猖狂的要命，忠言逆耳，恐怕他不能听话。殿下你放心吧，我能把死人说活了，何况他这个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娃子，把他交给我， 凭我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保证说他归降。 太好了， 二伯父，要如此说来，您就辛苦一趟吧。 看我的。 老胡让亲兵搀扶起来，晃着大身躯，舔着大肚子，迈步来到金顶黄鹿帐外头，就离大帐不到20步，这就是法场。买好了庄子，木魁在上头捆着，几名刀斧手怀抱鬼头刀，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动手。老胡一来，众人呼啦朝两旁闪开了。胡大海站到木魁的前边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。众人呢，怕他上了年纪眼力不得劲儿，多长起几盏灯来，所以照同白昼一般。胡大海看罢多时，口打嗨声、 孩子，抬起头来，你看看我是谁。 这个木魁正然闭着眼睛等死，这心里头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。要说快挨刀了，能是好心情吗？当然不是。怕吗？还不是怕。总而言之，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。听见前面有人亲切的说话，木魁把头发一甩，把脸儿扬起来他认出来了胡大海。他心里想，老胡来干什么？他眼珠转了转了，没言语，又把头低下了。胡大海向来是拍老腔，把大肚子一舔，手一叉，小子，你真是个混蛋呐！混蛋加三级，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你明白吗？什么是香，什么是臭，你闻得出来不？就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说，你领兵带队偷营劫寨，被我们把你抓住了。要说要你的命，费什么劲儿？也无非像撵个臭虫似的。哎，你看看你这模样，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忿，120个不答应，就像别人不敢杀你似的。你干什么？我们求你什么了？孩儿啊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是念其旧情。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难道没听说你爹跟你讲过，我们是什么感情？你爹朱母英跟长茂、田再彪，那是光屁股的娃娃呀。想当年的时候，那都尿尿和泥，放屁崩坑，没事竟在一块这么玩，把木魁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要真有这事儿，你也不应该提呀。这当着这么些人说这多难听。胡大海还一本正经呢，他们是从小的把兄弟，出生入死，同甘苦共患难。说而今为什么变成这种程度呢？这叫各为其主。就各为其主，为什么盐为什么要咸，醋为什么酸？万事都得有个根本，都得有个道理。我问你小子一句话，你离开南京奔云南的时候你多大？ 我说 13了都。13你能懂事儿了。有几辈古人呢、甘罗12岁当了宰相，据说周瑜12岁就官拜水军都督，这些人都了不起呀、你都13了，尽管没有当宰相，没当都督，但是你也懂得人事了，你就没听说过吗？ 当今皇上朱元璋干了些什么事儿？你爹回家就没讲究过？哎，就拿朱元璋来说，都干了些什么呢？第一个，白马汉害死徐达，有没有这事儿，小子？哎，你别拿我当爷爷，咱俩就在这讲讲理。我哪儿说的不对，你可以反驳。害了徐达没有？ 因为 穆奎没词儿了。他那年十三，发生这些事儿，他就记得清清楚楚。他还记得那一天，他放学回来，正看见父母在银安宝殿里头发脾气。他爹朱穆英喝了不少的酒，把手下的仆人也揍了，喝一会儿酒放声哭一顿。他听母亲在旁边解劝，就是徐达这件事儿。爹为中山王徐达鸣不平，对当今皇上不满，哎呀，说的那话多了，所以他就牢记在心了。后来他才知道，皇上以探病为名，故意到中山王府用白马汉害死徐元帅。今天老胡一提这事儿，把他问了个张口结舌。 这 有有吧？哎，以理服人嘛。上紫金山去游武庙，骂走刘伯温，有这事儿没？我胡德海不是个什么，刘伯温那可了不得呀，要没有刘先生，哪有朱元璋的天下？要没有刘伯温帮忙，他朱元璋焉有今日啊？可如今他当了皇上了，对于这些老臣都没有用了。他怕刘先生坏他的事，想把他逼走，结果指着张良骂刘基，逼得刘先生辞职不干了。有没有这事儿？你说。把穆奎又闷没词儿了。这个事儿他也记得真切，他爹回去讲究过。啊，有啊，有吧？那么别的还不说，炮打清宫楼，你知道不？是你爹是没死，不管怎么的，皇上能向着他点儿。别人都死了，你知道不？光功臣就被炸死127名，血洗南京，光这些功臣的家属杀了多少？这些事情令人发指，惨不忍睹。难道穆奎你都忘记了不成？朱元璋为了一人一姓之荣耀，为了他的万代江山，他是不择手段，残忍到了极点。我是他的二哥呀，我们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呀，他对我又如何呢？想把我也用炮崩死。不过我老胡有73个心眼儿，比他还多着一招，就这么的，我保存了这条性命。咱们远的不说，再说近的，你外祖父是谁？ 宁波彪。 哎，咱就说宁波彪，他怎么死的？哎，他们奉了常遇春之令，马不停蹄赶奔南京前来搬兵来，结果朱元璋怎么对待的他们？日斩四老将，害死李文忠，把四老将金瓜击顶，你外祖父惨死在金瓜之下。这朱元璋还有一点人性吗？而今你再看看，连他的亲儿子朱棣都不能够幸免，凡是不顺从他的，跟他的看法有不同的，他是一概都清除啊， 连骨肉之情都不念，哪一个不是被逼的才造了反？我们乐意吗？你再往大帐里的看一看，这些人有多么可怜。如今燕王起兵造反，上应天时，下顺民心，这是仁义之师。如果不受老百姓的拥护，为什么在短短一年里就从北京打到太平府？你小子不小了，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呀。当然了，你得向着朱元璋，你爹是朱元璋的干儿子，马娘娘又给你们灌了不少迷魂汤，利用你们来跟燕王作对，这就是拿你们当刀使。孩儿啊，你记住，慢说你打不过我们，就是真把我们消灭了，早晚有一天朱元璋马大脚也得把你们父子铲除啊。现在无非是利用你们。孩子，看来你是真糊涂啊，要是真把你杀了，可惜了了。是方才我在燕王千岁和大帅面前求了情了，饶你不死，只要你痛改前非，能记住这个道理就行。来啊，给他松绑，把木魁给放开了。好，木魁又一愣啊，爷爷，您真放我？ 放啊，我说话就算数，走，跟我进大帐。 老胡真能说，说的还都是真事儿。胡大海向来是瞪眼白话，今天说的是字字真情，说的痛心之处，胡大海还哭了。穆奎这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等回到金顶黄罗帐，穆奎叫着李逵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，是低头不语。哎，燕王朱棣一看，我这二伯父真有两下子，干脆趁热打铁。燕王转过桌案，来到穆奎的面前，用双手相搀，侄儿免礼，叔叔我对你抱歉。说着话，燕王朱棣也掉了眼泪了。小穆奎就架不住这个，这人都是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。他一看这些人是真诚相待，他是深受感动啊，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。在这长帽也不声色俱烈了，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于皋、田在彪，大家都围拢过来，问长问短。这穆奎啊，就感觉到无地自容，连声称罪，确实我不对了。胡大海说，这么办，孩子，说这都没用，咱是一家人，现在就放你回去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把这个底也交给我们。 是啊，要把你放了，孩子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 今天晚上本来我不乐意来，是他妈韩金虎这小子给我出的主意。 哇，又他妈这下子顶不住东西了。孩儿啊，你上当了，这是韩金虎耍的手腕，这叫一箭双雕。第一，你要结营成功，给他出了气，报了仇了；你要结营不成功，他认为着我们非把你杀了不可，要把你一杀，你爹死活得跟他在一块干，他也能达到目的。总而言之，他这里外不吃亏啊，这个王八蛋要结营，为什么他不来？好啊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 我打算怎么办？回去顺说我爹投降归顺，捉拿韩金虎跟马兰， 对，张飞一言为定啊，什么时候我们听你的信儿？ 这哎呀，恐怕今天来不及了，就得明天。 不行不行啊，夜缠了梦多，迟则生变啊。这韩金虎这小子比狐狸都多八出，时间一长了他就能回过味儿来。孩子，趁热打铁，钉是钉，卯是卯，今儿晚上就听好，现在你就回去跟你爹商议商议，马上倒戈归顺，捉拿韩金虎跟马兰，你算立下首功一件。 穆奎想想，好了，那咱就一言为定。要依着燕王想给朱穆英写封信，胡大海一琢磨不保险，这封信要落到韩金虎手里头也不方便，干脆叫穆奎传个口信。他相信儿子劝老子这玩意儿有效，再把咱们大伙的盛情给带回去，穆英绝不是死板子一块，肯定能够倒戈归顺，有他亲儿子为证啊。大伙定更好了，五更天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穆奎献太平府投降，把韩金虎马兰抓住为证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大家议定好了，常茂吩咐一声，给穆奎的马、大锤、兵刃、盔甲全给取来。穆奎穿戴整齐，飞身上马，向众人告辞，回归太平府。一路上走着，穆奎心里都不好受。这阵这不好受跟刚才不一样，他是受感动。哎呀，心说话，我跟这些老前辈没处过，今日一见，这些人都很好啊，真像我爷爷说那话，要说杀我，人家费什么劲呢？那么把我放了，这是以感情为重啊。最好我爹能听我的话，县太平府捉拿韩金虎，干脆我们也反了。我爹能不能不听呢？他心里头也着急。这阵马就到了太平府的关前， 人家开关， 城上有巡逻的军兵，用竹竿子挑着气死风的风灯，往关前照了照。是少王爷回来了，正是我，快开棺落锁。哎，是是，开棺，看这咕当当当当当，一脚露露霸放下千斤闸板，滋溜溜开放城门。穆奎这才进了太平。门军在这关城提吊桥，咱们不必细说，穆奎是径直赶奔帅府。来到帅府门前，甩凳下马，提带辽袍往里就走。往里没走了几步，正好碰上中军官。中军官一看，我的沙王爷，您可回来了。怎么，有什么事？哎呀，把王爷都急死了。是方才跟驸马爷大吵大闹了一顿，闹的是不可开交。让众人给解劝开了，王爷就担心你的安危，你要再不回来，就领兵带队去救你去了。穆奎点了点头，迈步走进帅厅，他一看灯火明亮，因为啊，穆奎投营结寨这个事儿，太平府的人都知道了，谁还能睡得着？都披挂整齐，随时随地等要出兵去抢救穆奎。正这时候穆奎进来了，赶紧躬身施礼，儿参见爹爹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